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和小五进入店铺内，并没能吵醒这个怪异的中年人，他依旧呼吸均匀地在躺椅上晃动着。小五好奇地四下看看， 哇，小三，这些都是魂导器吗？ 这个我也不知道，除非每一个都拿来用魂力试验，只是用眼睛看是看不出来的。 唐三走到墙边，当他的目光落在一块人头大小的水晶上时，顿时有些凝固了。那块水晶看上去并不起眼，本身是透明的，里面却有大片暗黄色的杂质，悬挂在最靠近门的位置。可就是这块水晶，却令唐三心跳瞬间加速，眼中光芒连闪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居然会在这样一家店铺，这样一个位置，见到这样一块水晶。唐三的变化，小五自然发现。 小三，你看这块烂水晶干什么？恐怕水晶里面想要找出比这更差的，也不容易了。这水晶一点光泽都没有，透明度也差，又没有附带颜色。哎，紫水晶才是最珍贵的。你不会打算要买这么个东西吧？ 我要买这块水晶，只是不知道多少钱。 不贵，100个金魂币。 一个懒洋洋带着点磁性般的沙哑嗓音响起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说话的主人有点大舌头，他的话有些口齿不清。幸好这里只有唐三和小五，店铺内又很安静，才能够清楚地辨别出他说的是什么。唐三没说什么，但小五却猛地回过头。 就这破水晶，你要100个金魂币，你不如去抢好了。 100个金魂币，已经是我这里最便宜的价格。买就掏钱，不买请走。 你 好，我买了。 小三，你没事吧？没发烧啊？ 小五抬手在唐三额头上摸了摸，确定他有没有发烧。唐三向小五使了个颜色，再轻轻地摇了摇头，右手在腰间24条明月夜上轻抹，一个正好装有100个金魂币的钱袋就出现在了唐三的手掌之中。唐三转身走向那中年人，将钱递了过去。那中年人连眼睛都不睁开。 你的钱不够。 啊？这是100个金魂币没错。 可我的水晶要卖200个金魂币。 你这是讹诈，刚才你还说100个，这又变成200个了，难怪你没生意做。小三，我们不买了，我们走。 小五，你确定不再更改了吗？ 好吧，500个金魂币，不敢了。掏钱你就拿走，否则请离开。 你，我们走吧。 走就该走。和这样的奸猾之辈打交道，简直是侮辱我们的智商。 500个金魂币，唐三不是拿不出来，但他与小五即将报考史莱克学院，一旦考上了，各方面都需要钱，还不知道史莱克的学费是多少，他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影响了自己和小五报考学院。毕竟这次他们已经不再是减免学费的攻读生。唐三有些恋恋不舍地看了那块污浊的水晶一眼，心中暗叹， 唉，只能以后再找机会了。 如果你是因为钱不够而走的话，我可以先收你200个金币，剩余的慢慢给，每个月付10个就行了，不过利息10%。 奸商，你怎么不去死？简直就是棺材底下伸手，死要钱。 每个月支付10个金币， 他难道知道我是大魂师级别的魂师？否则为什么正好能说中我的收入呢？ 唐三可以肯定，在之前的过程中，那个中年人身上没有释放过一丝魂力，不可能来探查自己和小五的魂力强度。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都能够猜测到自己和小五的武魂等级，那么这个人就太可怕了。如果说戴沐白给他的感觉是锋芒四射，那么这个看似奸商的中年人却是深不可测。唐三抓住小五的肩膀，向他摇了摇头，示意小五不要冲动。自己重新走回到店铺内，来到那中年大叔面前。 成交。 小三。 咦，这条腰带你是从哪里得来的？ 这是我的老师送给我的。您认识这条腰带？ 中年大叔从躺椅上坐了起来，看着唐三腰间的24条明月夜，眼中闪烁着古怪的光芒，半晌没有吭声。小五没好气地从唐三背后探出头来。 嗯，你不会是又想改变价格吧？ 你竟然是他的弟子。那块水晶你拿走吧。 以后我每周会送10个金币过来。 不用，水晶送你了，那本来就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你们走吧，不要打扰我睡觉。 送？这中年人一前一后的差距也太大了，之前还在漫天要价，此时却反而要赠送。看来这貌似奸猾的中年人与大师应该是认识的。 小三，我们走吧，省得某些人又后悔。 哎，我们怎么能随便要人家东西啊？这位大叔，你还是说个价格吧。 中年人在躺椅上又晃动起来，这次却连话都不说了，根本不理会唐三。唐三看看小五怀中的水晶，再看看中年人，要是依着他一贯的脾气，这水晶他肯定是不会要的。可是眼前这块水晶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，错过这次机会，万一让别人买走了，恐怕他就要后悔终生。各种念头电光石火般的在他脑海中闪过，最后还是将手中的两袋惊魂币悄悄地放在地上，这才和小五一起离开了店铺。直到两个人离开之后，中年人才再次睁开双眼，脸上的奸猾之色消失了。 他的徒弟竟然来了索托城，这个时间这样的魂力，看来他们是要去史莱克学院了。大师啊大师，你这家伙这次不躲我了吗？ 小三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这块水晶？我还从没见过你这么渴望得到一件东西呢。这水晶的品质那么差，对你能有什么用啊？ 快走，先回酒店再说。 两人甚至连中午饭都没吃，唐三一路急匆匆地带着小五赶回到酒店之中。此时他的心情是极为兴奋的，拉着小五的手掌，心中已经布满了一层汗水。小五平时虽然闹一些，但唐三一旦认真起来，他就变得很乖巧了。跟着唐三一起回到了玫瑰酒店，关好房门，唐三快速将周围的窗帘都拉上。 来，跟我到卧室。 小五莫名其妙地和他一起走进卧室，唐三拉上卧室的窗帘，把门关好，脸上的兴奋再也掩饰不住，表情上流露出几分痴迷的神色，面庞上浮现出红晕。小五心中闪过一个念头， 他不会是受这酒店的气氛感染，兽性大发了吧？不，肯定不会的。我在想什么呀？他是我哥，怎么会有这种龌龊的念头？ 唐三自然不知道小五因为他这诡异的行动而在胡思乱想，真而重之的将那块人头大小的水晶从24条明月夜中取出，放在床上。 唐三轻轻地抚摸着水晶参差不齐的表面，就像是爱抚最珍爱的宝贝一般。小五知道唐三一向不是冲动的人，他既然对这块水晶如此重视，想必其中会包含着什么秘密。在唐三身边蹲了下来，等着唐三的解释。唐三半晌才说出这么一句话： 水晶中并不是紫水晶才是最为珍贵的。 啊，那什么样的水晶才珍贵？ 是发晶。 发晶？那是什么？ 小五惊讶地看着他，这个词汇小五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。也难怪小五不知道，这个概念原本就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，而是唐三从唐门带来的。在唐门的时候，除了负责制作击阔类暗器以外，唐三还曾经负责帮助内门弟子铸造各种暗器，对于暗器材料的研究以及各种珍贵材料都极为清楚。 所谓发晶，就是当一些天然水晶在一定的情况下受到外界影响，水晶内部产生出一些金色丝线般的物体，这种金丝被称为晶发，也叫发金，就像水晶的头发一样。不论是什么颜色的水晶，只要其中出现一根晶发，其价值也要超过成色最好的天然水晶。拥有晶发的水晶就叫发晶。 你不会告诉我这块就是发晶吧？我怎么没有看到金丝啊？而且我从没听人说过什么发晶，就算他是，没人认识一样没用。你这200个金魂币花的可不值。 不，这不是一块发晶，而是一块板晶，发晶中的极品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